我要宣读今日要讲到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我会读埋第六节嘅，你可以翻开圣经、电脑、手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五节，请听神嘅话。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嘅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读埋第六节。我现在被腰电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们祈祷。天父，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让你的灵引导讲的和听的同受感动，奉主名求，阿们。过去那一两个礼拜呢，在我们的传媒上面有很多都去到报道，就是我们的前一任的总统奥巴马，他要离开他做了八年这个总统的职位，他要离开白宫，他还有什么要说呢？他已经在芝加哥他说了他自己最后的演说，受很多传媒的报的采访，还有什么说话要说呢？临去到星期五，就是总统的就职礼那一刻，就是还有很快脆他就要离开了他住了八年的白宫了，政权的移交了。临尾的时候还有十分钟的时间给奥巴马再讲他最后一些的说话，无论是他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又好，或者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的一些的自己的看法都好，他都是在说他自己最尾的一些说话。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他所建议的新的总统或者新的国会都不一定会跟从，在教会、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有一位的属灵的长者，他不一定是很老的，就是保罗。他知道他自己呢就来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都是真的。我未试过去到死亡的边缘，有试过呢患过重病，都怕自己可能不行了，可能都会想想、不如我要交代几句呢我很想讲的说话。保罗呢他 是知道他自己就来要死了，所以呢他就去讲他最后的所谓的遗言，特别是 他一手去提拔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要交棒了，我都已经不是可以很久的日子了。 他会讲些什么？他最后的叮咛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最后的遗言他要讲呢？圣经说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离世的时候，这个是他离世的时候。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写十二卷书上里面最后一卷的书，大概是在主后的66、67年咁上下。在主后的66年，耶路撒冷犹太人有一个叛乱，即是在罗马的恶毒那里是叛乱嚟嘅，是犹太人重新去占领了耶路撒冷，罗马政府是准备派出一个大军去剿平这个的叛乱。保罗他知道他今次坐监，他是坐紧监，应该没办法可以出到来的，所以他说我被枭电的枭电、啊、我被枭电的时候已经到了，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呢不是只是讲下的，他是他知道的，因为在16节他说我要去申诉的时候，那些人都已经不再帮我，那些朋友都离开我了。所以他写完提摩太后书已经去到第四章，是不是最尾那些说话他没再讲了。临尾最尾的时候他只能够就是说我还有最后的几句的说话我要讲的，就希望就是提摩太同埋好像提摩太这样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呢，能够可以去继续去做他想要做的事，就是他对教会他所领受到的一些工作。所以呢，在我们刚刚所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呢，可以说其实是保罗他对于教会对于传道的人呢是最后的叮咛。为什么我们会选这段的经文呢？因为在我们今年的讲道的专题讲到健康教会，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健康的教会第一个的标志是以神的道为中心。今次在讲健康教会的时候，健康的教会是教会是要有一个的健全正確的教義。所以呢，幾個牧師開會的時候就說我們要宣講這一段的經文了，這樣我就很聽話，我就宣講這一段的經文，要接受保羅最後的叮咛。在這五節的聖經裡面，第一節第二節是講緊保羅的叮咛，保羅的祝福。第三节、第四节是讲紧佢呢一个祝福嘅原因。第五节就是佢真系最后嘅一句嘅说话。我哋唔会好详细讲最后一句嘅说话，你知道就得啦。我哋会花啲时间咧去讲下保罗佢最后嘅叮嘱系乜嘢，同埋佢叮嘱嘅原因。保罗他在第一、第二节里面，他所最后的叮嘱是有五个的动词，也都可以说他最后就有五方面呢来到去叮嘱提摩太和之后教会的领袖。我们最后我们如果我们要回教会，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侍奉，我们最最重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就要做这件事了，这样。那这个就是最后的叮嘱了。而这五个的动词，五方面的叮嘱都是集中在第一个的叮嘱那里。第一个的叮嘱、哦、我先读了这五个的动词， 我再读第二节，看看你能不能够去找到这五个的动词。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哇，为什么有十五法？我不知道你找不找到这几个的动词，你只要将那些形容词即是拨开了，你就会见到这五个的动词。第一个的动词就是要传道， 第二个动词就是要专心，第三个就是要教训人，第四要责备人、要责备人，第四要警戒人，第五要劝勉人，就是这五个动词。在这五个的动词里面呢，最重要都是第一个，那个呢我们都听过很多次了，刚才唱诗歌的时候都已经有讲过，务要传道。传统在华人的教会呢，就会将这个的务要传道呢，是解释成为呢务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在原文这个的务要传道，就是很直接，就是说 preach the word， 务要宣讲神的话。我现在在做了，保罗他去叮嘱提摩太，在教会里面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宣讲神的话，去宣讲神的道。福音是在神的道里面的，是包这个神，宣讲神的话，神的话是包括这个的福音的。在教会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有神的话语在当中。你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传道人，你可以不去做探访，你可以不去做 counseling， 你可以不去搞一个夏令会，你可以不搞一个新年的活动，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你不可以不去传讲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你不可以不务正业，你做了所有的事，你如果你不传神的话语，你就是没有做到你应该做的事了。这个就是保罗最后的叮嘱。所以我们呢，这叫做传道人嘛，是吧？我是有个神学院，我才重新去想什么叫做传道人。以前我都觉得传道人就是传福音的人了，这样。但是有个神学院之后呢，我才重新去发现传道人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当然是包括福音啦。但是福音以外的信息都要传讲的。我的 base 很劲啊，好像呢成日开了个十五饭咁样。唔该晒吓，呢啲系 lever 嚟嘅系。所以呢，第一个的叮嘱叮咛就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是啱的时候或者是不啱的时候，落雪的时候你都要传讲，你不要想着会 cancel 个崇拜。好天的时候你又要讲，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都要讲，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讲，那些会友全部都不喜欢你的时候你要讲，他们没那么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又要讲。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教会在兴旺的时候你要讲，教会 在低沉的时候你是要讲。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叮嘱，就是怎样都好，你一定要去传讲神的话语。第二就是要专心，这个的圣经翻译专心的话本，在其他的译本呢就是翻译成为 要做好准备 ，be prepared。你要准备好你自己，任何时间你都要准备好你自己。其中咧喺提摩太喺呢个嘅教牧书信里边，特别喺提摩太后书里边咧，系有一个字咧系经常出现嘅，就系嗰个时候将到嘅时候，那个时候嚟到嘅时候。在第三節已經講到，因為時候要到，第六節我離世的時候要到 Kairos、這個字是經常出現的希臘文 Kairos， 在一個的宣教課程就叫做 Kairos， 有沒有聽過，就叫把握時機，就是我們知道呢，就是我們要把握好那個時機，就是說我要 always 要去預備好我們自己去做，去传讲神的话语。在保罗另外的书信里面，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他说你要随时做好准备，以至到当有人 去问一些的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懂得怎样的来到去回应他了。你 always 要去准备好的，就不是说突然间说，牧师啊，我即是圣经里面呢对于这个的离婚怎样看法，你等等先，我回去研究一下先，可能已经太迟了。有一个的执事就是叫做腓利，他去到传福音，就见到有一个的在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在路上边在看着圣经，看着以赛亚书。然后他见到这个腓利，见到圣灵叫他上车去帮他去了解这个的信仰，这样这个的埃塞俄比亚的太监非常之开心，有人可以帮他明白圣经，他就问了，你看着什么圣经啊？哎，我看着旧约的以赛亚书，很精彩，不过我不是很明白，你可不可以帮我啊？腓利就没有说到以赛亚书啊，OK 的，这样你会不会睡到觉？以赛亚书啊，我不是很熟，我没有上过主的学，我只是读过马太福音，不如我跟你讲马太福音好不好？没有，你翻开以赛亚书你不是很明白，我就跟你讲以赛亚书，你翻开耶利米书你不明白，我就跟你讲耶利米书。什么叫做随时做好准备呢？就不是说我需要我要去讲一个的专题的时候，我需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需要去帮助人的时候，我才去装备我自己去做这些功夫。保罗说，他提醒当时的提摩太，他说你要随时做好准备，因为时间不是到你控制的，得时或者是不得时是不是受你的控制，是吗？你有时你想做一些事，时间不是受你控制的，我整了一大餐的鸡粥想人吃，突然间教会落大雪 cancel 了，要自己啃晒它。我们 always 要去做好准备，这个就是第二个的叮咛。当然我们说他做好的准备是为了能够可以去传讲神的话。第三、第四、第五在个次序上面有些的经文排是不同的，多数都是排是先排警戒人，然后责备人，然后就劝勉人，这三个这样的警戒、责备和劝勉都 是 relate to 神的话语。警戒即是 correct， 即是纠正、改正，用神的说话去纠正我们一些的错误的观念，这个就叫警戒， 即系你唔好咧，即系谂讲得好太严重咧。我而家用个神嘅说话去警戒你啊，咁样样，好似咧即系喺警察局咁样样吓。我唔系咁严重嘅，嗰个唔系咁嘅警戒。那个警戒就系话我要去纠正、去改正吓。你有你喺个生活上边，喺个信仰嘅层面上边，有一啲你系谂歪咗、谂错咗、系谂歪咗嘅。OK。用翻神嘅说话咧，去纠正翻我哋嘅思想。责备，责备唔使我讲啦，吓、啊、你最熟噶啦，系咪？我哋个个都熟噶啦，系咪？我哋好识得去责备人嘅，吓唔使教嘅呢、这个。啊，不过咧喺呢度圣经里边咧，就系、是、你要去责备人，唔系用你自己嘅血气去责备人，因为你系去传讲神嘅话。你就用神的话语，就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责备。人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呢、就是、要、说别人不好呢，有时候很难的、啊、用神的话语比较好一点。我听过呢，有一个人，有一对夫妇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呢，他们在那里吵架，大家都为了一些小事在那里争执吵叫，就不开心。咁咧，個丈夫咧，通常男人都係比較即係會硬頸啲嘅，係咪？但女人都一樣嘅，其實都係。就個丈夫就，我點可以喺我喺太太面前去講 sorry 嘅咧？咁啊，今日好低威咯，所以佢死都唔會喺太太面前認錯。臨瞓之前，咁咧就一齊祈禱，就喺祈禱裏邊咧。你对他讲这个的，神啊，你知道的啦，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如果不是我太太这样呢，我就不会这样的了、啊、就在祈祷的时候呢，就这个的，你可以说是向神认错，或者就是要在祈祷的时候呢，来到去责备自己的太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责备人，不是叫我们呢只是说用圣经的话语去责备人，而是我们要去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让神的话语去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责备。保罗他只是说跟提摩太说，你要好好地去宣讲神的话语，因为在这个宣讲的过程当中，你有时你有意无意地，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责备的。最后就是要劝勉人，哇！我就嚟头晕啦。即系你知道我啲丹田气好劲啊，即系我系咁自己喷一喷气咧，佢缝一声啦，已经系。就系、是、要劝勉人，劝勉咧就系即系勉励啦，啊，去 encourage people。我去睇呢五方面，呢五方面。这五个的动词就是保罗他去叮嘱提摩太，你记得啊，我走了之后呢，你一定要做这五样东西啊。这个呢就是 你最重要需要做的。我就想想啊，其实我不知道呢，你在这里听的时候，你会不会就觉得是啦，没错啦，即是牧师你应该做多这些方面啦。无论得时不得时，你记得啊，落雪你又不要不回来啊。你一定要在这里讲道，不要想着你不讲道啊，你要讲道的。那是不是就是说保罗他这几个的叮咛就只是针对教会的传道人呢？跟我们有没有关系的呢？他是对提摩太的叮咛而已。这个是提摩太书信来的嘛，我又不是传道人，我又不会站上讲台，跟我没什么关系啦。我觉得那个关系就是什么呢？如果传道人没错，我们的职责，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讲神的话语。但如果我站在讲的时候，全部都是空凳，没有人坐在这里，那我对空气说什么？如果有人坐在这里要听，为什么你们要听呢？ 因为没办法啦，是逼不得已而已，一条厅是不是这样呢？从第一世纪去到2016年，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经过了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当有信徒的聚集的时候，神的话语都是会被宣讲的。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就是圣灵降临之后，圣灵降临彼得他受到圣灵的充满，他就去发展了有一个属灵的恩赐。第一个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就是讲道，就是神的话语去被宣讲出来，然后人听了神的话语就有回应。你有没有想过呢？即是你，我不知道你信得主几久，你回到教会听了多少次道，你有没有 ever 去因为神的话语你去被改正了一些的观念呢？应该有。可有没有因为神的话语而觉得扎心的呢？有没有因为神的话语在你低沉的时候是重新的被振作、被鼓励起来呢？有没有试过呢？上一次是几时？是哪一句的说话？你有没有写下它？以前的教会有讲到笔记，我们一直听到一直会写。我最初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们鼓励是自己带自己的圣经，很多时候那些讲员就会说，你就在这圣经里面你写下它吧。在一个夏令会，我还记得个牧师说，你就写下它吧，今天、是这个1988年、10月10日，你写下它，在这一天你听了这句这样的信息，你写下它去提升你自己。我刚信主的时候，被圣经的话语去提醒了我、责备了我和纠正了我一件事，就是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圣经说如果你信了主，你不去孝敬父母，你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加不如。这句说话呢，我是很为难去做。我是17岁的时候信主和浸礼，我要爱我妈、孝顺我妈绝对没问题，因为我妈很锡我，但是我很憎我爸。那17年里面我真的很憎他，听我妈说就是我出世那一年，我爸呢是没有工作，所以呢他就当我是黑星了。所以我小个的时候呢是经常被他打的，经常被他骂的。我和我妹呢即是有拗叫的时候呢都是我错的，所以我是很憎我爸。去到中二的时候，我爸就说你不要再读书了，出去做事了。所以我有半年呢是没有书读，后来又回去再读书，是结果呢就是到校期的时候，我爸又不给我变成我交学费，是我教会的 Miss 呢是帮我给了整个学期的学费，我才读得完我的中二。跟着我就去，我中三开始我就自己出去同人补习，我就说我死都不要你的钱了，我不要你的钱，我要我妈的钱，真的要她的钱。所以去到我信得主，我看到圣经要孝敬父母，我就祈祷，我说神啊，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不爱我爸，因为他都不爱我。但是圣经的说话就是责备，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你比那些不信主的人都不如。这个就是我很大的挣扎。我就跟神说，我说 OK， 我不如咁啦，我尝试下去为我阿爸祈祷啦，求神去改变佢嗰啲嘅坏脾气，改变佢嗰啲嘅粗暴，改变佢对我嘅态度。我就咁样样，呢个系个妥协。结果咧就系喺我祷告呢一两年里边咧，神是改变了我对我阿爸的看法。我开始去知道呢，就是其实他才读到个小学一年班二年班，他怎知道那么多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会这样想的，可能就是大一点点了，可能也都相信是神去改变我。当我为我阿爸祈祷的时候，神 是透过圣经的话语去改变了我，去明白即是其实我爸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他对你的爱。过了两年，我自己一个人去台湾读书。我最记得就是我在机场的时候，我要上飞机之前，我爸呢他就是拿了一嚿钱放在我的手那里给我读书。我是非常之感动。我去到台湾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我写信给我爸，我是写亲爱的爸爸。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我爸的关系，可能他不知道我憎他的，但是我自己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不断在调教我对我爸那个的看法。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我爸关系非常之好，一直去到他回天家为止。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在希伯来书说好像两人的利剑， 你最刚硬的心，你就觉得最不可以去改变的那些事物，神的话语都有这个穿透的能力。那问题就是不是哪一个在传讲，每一个的传道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是我们的职分，我们要去做传讲的功夫。但是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听到的人是都有这样的责任呢，来到去将神的话语听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神的话语去纠正我们的思想，让神的话语去责备我们一些不好的行为，让神的话语去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勉励。为什么？因为人是有劣根性。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三节，在第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还有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因为会再过一阵的时候，我们听到听得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人的劣根性那里，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就是耳仔痕，是不是耳仔发痒？如果我们厌烦了纯正的道理，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就会随着自己所喜欢的那些 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呢，自己去找一些出路，就是去寻找一些去迎合自己的教导。什么是我觉得啱听的，我咪就听咯，我不啱听的，我咪就是不听咯。那么就变成，就是我自己就会变成我自己的真理了。在一本的英文的译本，那个就是 Eugene Peterson 所写的 The Message Bible。 他就说如果啲人咧，佢话 people will have no stomach for solid teaching， 我哋嘅 stomach 啊，如果我哋系唔去食嗰啲嘅 solid teaching 嘅时候咧，就会 fill up on spiritual junk food。你就应该食啲健康嘅食品，但系如果你系去 fed up， 你系厌烦咗，我唔想再食啲咁嘅嘢啦，我中意食啲增阔啦，人都会咁系咪？我八号嘅时候，今年即系1月8号开始就病，有痰又咳，病咗2个礼拜，到到今日都未完全好翻晒。过去那2个多礼拜，我被迫咧就系、是、唔可以食一啲我自己想食嘅嘢。我最中意饮嘅咖啡，成10日都冇饮过。当然，我都唔一定中意食炸薯条嘅，但系耐唔耐食下都 OK。我又唔一定中意食薯片嘅，耐唔耐食下都 OK。唔好食甜嘢，因为甜嘢会惹痰。所以我過去那2个礼拜是 very disciplined， 但是當覺得自己啊都好翻少少啦，都好像冇乜痰咯，清清地咯，我就好想咧快啲要去食一啲我自己想食嘅嘢。然後咧，師母就話：你唔可以食嗰啲嘢嘅，放低佢啦，唔好再望嗰個方向啦。食呢啲啦，但系人就会好厌烦呢啲嘅声音噶啦。你明知你系应该要食呢啲嘢嘅，呢啲就系啱你食嘅，系好嘅嘢嚟嘅。但系你成日都食啲好嘢咧，啱食嘅嘢咧，你系会厌烦，硬系想要食啲比较系 evil 啲嘅嘢嘅，系咪啊？其实即系我哋都系因为你成日都喺教会里面听咗啲嘅道，我明白啦，我听咗噶啦，听下你就会觉得想揾啲新鲜嘅嘢。我就系讲完噶啦，得噶啦，唔使理佢，我收声噶啦会，因为我再讲你哋会厌烦咧，就唔想听我讲嘢噶啦。嗱，所以就系咁样样噶啦，你成日听下啲真道。纯正的道理，听下你就会厌烦，你想找一些新鲜的东西去给自己新鲜一下。所以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讲神的话语？没错，你去年已经讲过以赛亚书，今年就再讲，你5年前讲过你都要再讲的。因为人是会有这种惰性的嘛，人是有这种劣根性的嘛，你说了叫他不要做的事他是会做的，你叫他做的事做下他就不想做的了。在那时候我们就需要被警戒，被责备，我们被激励，人是这样的，被人责备的时候都是不爽的了，但是人 是需要被责备的。因为你如果耐咗冇人去话俾你听，你咁样做嘅系唔啱嘅时候咧，你系会继续会越走错方向。除咗咁之外咧，人系慢慢就会拒绝正确健全嘅教导，而好似圣经咁样讲咧，就系会偏向荒谬嘅言语，或者系叫做一啲自己虚构嘅传说。你系。人冇咗呢个嘅真理嘅充满嘅时候咧，我哋自己会谂办法去自圆其说，去将一啲嘅我哋喺生活上边嘅事咧，去将佢 justify 合理化。我哋嘅信仰就系咁样样噶啦，点解唔系咁样样嘅啫？嗱，有阵时喺教会，我哋喺呢个时代有阵时候啊，我哋要去定一啲嘅教会嘅规矩咧，其实好难嘅。以前喺香港，我哋喺崇拜， 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准时翻崇拜。到了崇拜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将个大门闩了，闩了，迟来的人呢入不到去了。那有些回到教会内的，有些的执事啊，有些的即是弟兄姊妹，他不要那么绝情啦，他入不到来，那就很惨了，在外面等咯。那我们说不是不让他入来，那现在一开始我们有宣召，我们有祈祷嘛，那祈完祷了，我们开回个门让他静鸡鸡入来咯。因为没有被教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正如我说的香港间，这里我就未知道了，不多住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回到教会在崇拜开始着唱着诗的时候，他们都好像大明星那样的，会来到的时候，哎，真是我好久不见了，怎么样？哇，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啊，红色好漂亮啊，唱着诗的。我来到我们去敬拜神嘛，但是当我们说不如这样，我们做一些这样 的规矩去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好的敬拜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想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你是不是拒绝他们，是不是拒绝人啊，你是不是阻止他们回教会啊，阻止他们崇拜啊。当然我们要想一些合理的一些措施啦， OK。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了一些正确的教导，那个真理就是正确健全的教导，我们的心里面呢，那个空位呢都要找一些填满的，我们就会自己去找一些去填满它。当这个所谓的世俗主义是进入在我们的社会，进入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去用这些世俗的方法去填满了我们在信仰上面的空缺的。我们刚刚 回香港，就是在九年前、十年前回香港的时候，刚刚教会就刚刚在香港要做完一个的韩剧《大长今》啊，这样你有看我？我也有看的，是后来看回那些、就是、不知道那些 DVD 这样，都是一套挺好的韩剧来的、OK？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些、就是、教牧、啊、在讨论，就是你有没有看大长今啊？啊，你没有看，那你怎样讲到啊？原来不看大长今是不可以讲到吗？在香港有政改这么热的时候，那些你有没有看新闻啊？你有没有讲，你有没有讲这些啊？你明不明啊？即是传道人是不是不看电视就不可以讲到呢？是不是我们不去参与一些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最流行的那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与这个时代脱节呢？当然即这个呢，我们即有个balance，我们不可以闭埋门，即是闭门造居，我们知道的。但是即如果有些即在教牧的人员里面说，如果我们不去呢，即慢慢去煲剧啊，看现在最 hit 的一些潮语啊，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脱节了。那我就觉得即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我们去被训练的，我们的 expertise 啊，我们最专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神的话语嘛。我在应用的层面，没错，我要跟这个时代有接触，我要跟这个世界要去接轨、啊、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道法的时候，那个最出名的英国的一个牧师、啊、已经过了身了、啊、John Stott， 他在他的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去宣讲神的道的时候，一手要拿着本圣经，一手要拿着一张报纸。我们是这样教导， 就是 有真理和有应用，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宣讲，不可以只是闭门造句。但是在我们要去有真理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要很 solidly， 就是要很健全的、很正确的来到去了解了圣经的真理先，然后先学去应用。这些是释经学里面经常说的，不是只是读了一句的圣经，圣经说不可含露到日落， OK， 我不需要去了解这段圣经是之前的、之后、前后的上文下你是说什么，总之圣经说不可含露到日落，总之我在太阳落山之前呢，即是我还可以生气的，是不是就是这样解呢？我来了 CCUCN 都是两个月，我们眷弟兄姊妹呢是很热心去翻小组或者团契，那个热心的程度呢简直是成为一个超级大的榜样。有些弟兄姊妹呢不单止去一个的小组，去两个的小组，去三个的小组或者团契，小组每一次 的活动都是查经，这个呢简直是就是 CCUCN 的弟兄姊妹是非常之喜爱神的话语，所以应该不用我在这里讲道的了，应该不需要再开主学了，你们这么多的查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就在那些查经的当中就能够可以去给我们有一个的健全和正确的真理的教导呢？我们不要吃增幅嘛，是不是？不要吃薯片啊那些东西嘛，是不是？我们要吃一个 solid 的一个的 spiritual teaching 嘛，有没有做到这件事呢？如果有的话就非常之好，我回了这个团契查经，回第二个团契又再查经，回到教会又再查经，那我们应该圣经是应该是很实在才对的。这个是保罗的叮咛来的，是对的方向，不过我们要去实践的过程就是怎样能够可以去将是神的话语去被宣讲去被解出来的时候，能够可以建立到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地去成长。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 teaching 的时候，保罗他在最尾最尾最尾那一句的说话，在他离世之前他就讲这件事了，他就是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去做全福音，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职分。保罗不是不传福音，你知道的啦，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很着重传福音，不过在他最后的叮咛的时候，在你传福音之前，你先去稳妥，你先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全盘正确的认识，给神的话语去责备你、纠正你和去鼓励你之后，你就尽你的职分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不要想着我一信主我就去传福音。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一种迷思的，就是当我们一讲传福音这三个字的时候，所有的事工都拱开了，所有的笔直都可以去了这个传福音的道。我们是要传福音，在我们认识什么叫福音之前，我们先搞好我们自己的生命，让神的话语去教导了我们先，然后你可以去侍奉，你可以去传福音。刚刚回来那些教会的，刚刚信主没耐的，千祈不要用侍奉去绑住他，你会害死他。我怕他走啊，不如你叫他做音响啦，我怕他走啊，不如叫他做招待啦。你不用怕，他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的喂养。 是健全纯正 的教导。有了纯正健全的教导，你不用怕，他会侍奉的，他会传福音的，他会成长的。这个就是保罗他最后的叮咛。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使用你自己忠心的仆人，就是保罗，在他生命将要完结的时候，他留给我们这段这么宝贵的说话。神，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事工上，去满足你自己的心意。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 请大家一同起立，生命圣诗。